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28号发表了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及其追随势力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发表公报，指责我国战略潜艇、弹道火箭、水下试射等增强自卫核遏制力措施等，又干出了严重的敌对行为。美国盗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这次公报的把戏，是对我国主权和尊严的粗暴侵害，是破坏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冒险挑衅。联合国安理会极力规避我们所视作问题的对于朝鲜半岛及其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造成严重威胁的侵略性美国南朝鲜联合军事演习的控诉，而在美国的唆使下指责我国增强自卫遏制力活动，这是完全丧失国际组织的公正性，在朝美之间的尖锐较量中袒护美国的无法不法的举措。美国及其追随势力说什么我国自卫应对措施是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违反等横加指责，但联合国秘书处也对其决议是否符合于联合国宪章的合法文件则做不出回答。针对美国前所未有的对朝敌视政策与核威胁，我国拥有各种实质性手段，一旦有机会造成，就能够一举摧毁美国本土和太平洋作战地区的侵略武力，并使之变成灰烬。我们亦已警告，美国指责我国战略潜艇、弹道火箭、水下试射的轻举妄动，是加速自取灭亡的道路。可以避免我国愤怒的歼灭性打击的最佳途径是不触犯我国的尊严和安全，而多加慎重，多加深思。声明最后指出，既然美国不顾我国的严正警告而威胁我国的尊严和生存权，那么我国将继续不断给他们看看一个作为堂堂的军事大国所能给看的一切事件性行动措施。